往下点，往下点，再往下点。哎呀，这么大岁数，谁愿意看你似的？哎呀，哎呀， 公子，你快一点，我冷。 坐着吧，坐一会儿，赶快回家，我还有事儿。你说你在这磨磨蹭，哎，